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， 第九十集，酒后闲聊。冬至完全没有把打游戏跟眼前这个男人联系在一起，一想到高贵冷艳的龙副局长在游戏里跟别人结婚，或者用女性角色在游戏里喊别人老公，冬至整个人就有点不好了。 哦，这个游戏我也玩，你在哪个区啊？ 冬至应考之后，特管局领导办公桌上就摆着所有考生的履历资料，龙申自然也知道他担任过大荒的美术。 就在河域的那个区，我只是偶尔上去玩一下。 哎，我也在那个区，我带你玩吧。 荒谬的玄幻感之后，随之浮现的是兴致勃勃。龙申拿出手机打开游戏，登录账号。冬至在一旁不由自主地瞪大眼睛。 我们服务器的兵器谱第一名竟然是龙局。 就连何玉也只是菜鸟而已，还要抱他这个大佬的大腿。看潮声就更不用说了，龙申居然深藏不露。 原来你就是陈建啊，哎呀，失敬失敬。 龙申摇头， 以前那个账号被盗了，现在这个号是我买来的，就闲暇时间偶尔上去一下。 说 的 也是，到了龙申这样的能耐与地位，不说分身乏术，每天肯定也有做不完的事情，能偶尔用游戏消遣一下已经是很难得的奢侈了。不过他一买就直接买了全服服务器最厉害的账号，可见其也有一份好胜心存在。冬至发现自己不知不觉认识了龙申的许多面，已然颠覆了一开始冷漠刻板的印象。他笑嘻嘻地说， 我的号也只是闲暇的时候玩一下，那以后就拜托龙局多多关照了，要是有人在游戏里面欺负我，我就请您出头。 龙申点点头，菜也吃得差不多了，冬至叫来服务员买单，顺势提议道， 附近有个公园，我们出去走走吧，顺便散散酒气。 龙申见冬至面上布满红晕，眼睛眯起来，俨然三分醉意。 好。 冬至笑眯了眼，其实他看着酒意上头，只是因为脸皮薄容易运出酒气，实际并没有醉。眼看对方三大杯醇酒下肚，同样面不改色，连眼睛都不眯一下，冬至忍不住问， 哎，您没事吧？要不要我扶您？ 快说要。 不用了，我喝多少都不会醉。 龙申起身往外走，脚步果然比冬至还稳。 看来灌醉桃花这一招行不通了，哎呀，还浪费了两瓶酒。 两人出了菜馆，往公园的方向走去。晚风徐徐而来，暑气逐渐消散，隐隐还送来晚和的气息。天色湛蓝，映着半湖的荷叶，令人心旷神怡。 杭州西湖，您去过吗？ 龙申想了一下，点点头。国内很多地方他都去过，但基本是为了公事，好像从来没有专门为了风景停下来过。 边上有家杭帮菜，每年都有新鲜的桂花藕粉，在那里吃着藕粉闻见藕香，实在是再惬意不过了。 冬至笑眯了眼，仿佛又回到了西湖边。 下次我带您去吃吧，对了，再叫上看潮生，他肯定也喜欢。 龙申也发现了身边的这个青年性情柔软，爱吃爱玩爱喝，怎么看都不适合进入特管局与危险的妖魔鬼怪打交道，可他偏偏选择了最不适合的一条路。 你有没有想过做点别的？ 冬至侧过头不解地看着他，他便又补充了一句， 如果不进特管局的话。 冬至小心翼翼地回答， 难道我最近表现不太好，可能要被淘汰了？ 没有，随便问问。 我本来就是美术出身，就算不进特管局也不会饿死。今年被淘汰了，大不了我明年再考嘛，您不用担心。 龙申沉默了片刻，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不适合做这一行？ 为什么？ 你应该尽情享受人生，在阳光下，在西湖边，吃你想要的东西，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，就像所有普通人那样。 但这句话龙神没有说出来，对方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无需去左右。东芝以为对方只是觉得他半路出家能力不足。 您把剑借给我，不正是觉得我有足够的潜力吗？要说危险，喝水也有可能噎死，走在路上也有可能被车撞死。如果拥有保护别人的能力，总比遇到事情只能被人保护的好。更何况我很喜欢何玉、看潮生、钟于一他们，也喜欢您，所以我会尽力的，因为我喜欢去做。 龙深点点头，没在这个话题上多停留。 上次你让我帮忙留意的捐款渠道，我让人找了几家，都还可靠，回头发给你，你自己选一下。 就算只是聊这种毫无情趣的话题，但能跟对方单独吃饭散步，四舍五入就是一次约会了。冬至表示很满足，他笑着答应一声，正想说点什么。 哎，龙爵。 刘清波从身后的走廊跑过来，又惊又喜。 你也在这里啊？ 有事吗？ 啊，这边空气好，我每天傍晚都会来这里练习吐纳，没想到会遇上您，可真是太巧了。你们这是要去吃饭吗？ 刘清波没有住在特管局，自然也没有临时门禁卡可以上天台。东芝笑眯眯， 我们已经吃完了。 刘清波也笑，不过却不是对东芝。 啊，那正好，能不能请您拨空指点一下？ 嗯， 这边请。 东芝看着刘清波的背影，很想给他屁股上来一脚。刘清波若有所觉，转头笑着看东芝。 东师弟，你不是练剑的，没必要跟着耽误时间，你去忙你的吧。啊， 东芝也朝他咧嘴一笑。 没关系，龙驹刚借了我一把新剑，我也得好好练习一下，正好观摩学习一下刘师兄。 你不是有青竹剑了吗？ 青竹剑物归原主了，龙驹又借了我一把长手剑。 刘清波自忖在剑道上甩对方18条街，可至今也没摸过龙举的剑，他有点后悔太早把自己家里的藏剑亮出来。龙深知道他手头名剑不少，自然不会再借剑给他，反倒便宜了冬至这小子。刘清波绝对不会承认自己嫉妒的内心翻江倒海，恨不得把冬至口中那把长手剑抢过来，看看到底有什么稀奇。但是碍于龙深还在一旁，只得扯出笑脸来。 那真是恭喜东师弟了，下回咱们好好切磋一下。嗯， 东芝依旧笑嘻嘻的。 刘师兄从小经营剑道，我肯定是打不过你的。今天你在天台上腰战，我不是已经认输了吗？ 趁龙神没注意，刘清波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 好你个背后告状的小人。 东芝对他回以灿烂的笑容。 我这叫当面告状。 龙深没有注意到他们俩的小动作，他背过身去看荷叶，等了片刻也等不到刘清波的动静，不由回身蹙眉。 不是说要演示吗？ 见您在赏景，刚才没敢打扰。 我听声音也能辨别好坏，你出你的就是。 别人说这句话，刘清波肯定要嗤之以鼻，嘲笑对方不知天高地厚，但他自己就是出身剑术世家。爷爷曾经跟他说过，这世上有人下盲棋，自然也有人能听音辨剑。见他这么说，刘清波只好把敌人暂时放在一边，专心博取未来师父的欢心。不得不说，刘清波还是很有几下子的。冬至对剑道一窍不通，谈不上什么评价，但外行人看热闹，迄今为止他只亲眼见过两个人使剑，一个是龙深，一个是巴桑。前者不必说了，那基本上是行家中的行家，剑在他手上已经不是一件武器，而是有生命的活物。就像龙深说的，心意相通，剑心通灵，这是用剑的最高境界，常人难以企及。巴桑用剑带刀，舞得赫赫生风，但最终少了几分剑术的韵味。 相较于这两人，刘清波又是另一种风格，挑、刺、扫、砍、撩，他的剑法柔合了所有用剑的技巧，使出来却没有匠气，反倒显得轻盈灵动，只有在剑锋从风中扫过时的飒飒声响，才能让人感觉到丝丝杀气。冬至敏锐地察觉，在刘清波周身伴随剑身形成一层蒙蒙白雾，若有似无，萦绕不去。 这就是剑气吗？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请订阅分享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